你好，我是雨木。这个电影叫做，它也是小说，就是写了不少小说改编的作品呢、就是题材特别好。它叫做《列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The Girl on the Train 两个丁冠词，所以是特定的一个女孩在特定的一个列车上面。The Girl on the Train， 2016年的电影，情爱关系。错综复杂的悬疑电影，悬疑哦，描述一名酗酒女子涉嫌一起失踪案。什么失踪案呢？这样说吧，破碎的婚姻关系对这个女子打击太大，在离婚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走出阴霾，她只好借酒浇愁，成天的始终呢都是保持着一个醉茫茫的样子啊、哦。他涉嫌这一起失踪案，因为这个醉醺醺的样子，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了、啊，只能开始回想自己到底做过哪些事情。他就回想他每天都有搭通勤列车、搭通勤火车、搭通勤列车一样意思，隔着车窗。朝他以前住的地方看过去，这个火车会经过他以前住的地方，好像在这个方向看过去、哦、不是他以前的家，但是离他以前的家很接近，另外一栋房子。那露台上面有看过那个失踪的女孩，有都有一点印象、哦、他也回想起什么，他也想起自己痛苦的婚姻，被前夫认为是一个疯狂的想要孩子，然后情绪就浮躁，喜欢摔东西，哦，这是非常任性的一个妻子。他想起来前夫是这么觉得他的，但他自己不太记得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酒精的关系嘛，也可能是人很难过嘛，东西都不是那么清晰的，也因为被前夫这么认为。那前夫好像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另结新欢，他自己觉得好像是自己对不起前夫哈、哦，但是越想就思绪就越乱，而且浮现哦越来越多的线索，他所回想起来的，通通指向他就是失踪案的重嫌，很悬疑哦，真是我在介绍的时候也是很悬疑，因为有些东西不能讲出来。大概就这个调调，它是一个悬疑的故事。The Girl on the Train 它是改编自英格兰作家 Paula Hawkins 的畅销作品，是他先有小说，然后才有电影。电影版本很多明星呢，讲星光熠熠，是不是？那字念熠吗？有 Emily Blunt、Haley Bennett、Rebecca Ferguson。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看我网站上就有写，这真的非常非常多明星啊，这是主要的是三位，其他的配角也都是明星啊，每一个演员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女主角列车上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 Emily Blunt 演的，特别棒。可是呢，故事改编成电影版的内容不是很流畅，恰巧故事的主人公又是喝醉酒，可以说是一个醉美人，一个喝醉酒的漂亮女人，然后胡言乱语般的在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那想真实生活也是这样嘛，一个喝醉酒的人，然后你要知道他在跟你讲什么，要听懂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耐心看到后半部，也就是这个醉美人这个女主角她没有再喝酒了，她开始好好讲故事了，好像那时候你还坐在位置上了，电影就要进入揭晓谜团的高潮，那个时候比较好看了，比较好看了。总的来说是一个扣人心弦的片子啊，扣的节奏有点任性，就是畅销小说能不能变成卖座电影呢？改编的时候很讲究取舍，尤其是越精彩的小说文字啊，越不容易改写成电影剧本。不是说不行，是不容易啊。读者看过这部片，应该是发现它有蛮多的旁白，因为小说剧子很棒嘛。 那这编剧有点偷懒，就直接让人物去念那个小说旁白，这样子对电影呈现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漂亮啦。但是这也算是达到所谓的忠于原著嘛，所以这是一种取舍啦。我想到一个感触，就是打开便当看见一颗松露巧克力，打开便当会看见松露巧克力。有一段戏是这样的，女主角借住在她的好朋友的家里面，她每天呢搭通勤列车去市中心。她是去上班吗？与其说去上班，不如说她是停留在过去的生活。她不想要失去的那些都失去了，选择把自己灌醉啊，那借由每天搭火车，像以前的生活一样，在麻醉自己，生活好像都没有改变，甚至悲伤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是跟以前一样。他的好朋友就不忍心看他这样子，自我放逐嘛，自我放逐，就温和的教训他，温和很重要，温和的教训他。那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感觉就好像在吃便当，那天天吃便当嘛，纵使便当的口味不一样，今天排骨饭，明天鸡腿饭，然后后天是控肉饭，味道都不一样，菜色也不一样，但是打开便当会看见什么食物也不是说那么的大惊喜嘛，这当然是便当里面会装什么都心里有数的、啊、可是呢在这里打开便当就看见一颗松露巧克力啊，这个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啊，怎么会这样，哇真是很棒啊。好朋友怎么温和的教训女主角嘞？她说这句话叫做，你就把你离婚领到的钱拿去买一张自己也不知道要搭去哪里的车票。这说的才是，说的才是，你就这样把离婚领到的钱拿去买一张自己也不知道该搭去哪里的车票。这句对白蕴藏的生活经验啊，是一个佳句。离婚如果可以讨到钱呢、哦，这笔钱大都是用来接轨往后的生活嘛。那当然也有男人意识可以讨到一辈子都不愁吃穿的数字啊，那当然是特殊的例子哈、哦。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还是用在接轨往后的生活。女主角离婚之后就很伤心，成天的喝醉酒，还跑去搭以前会搭的这个通勤列车。他的人是继续生活，但他的魂啊仿佛锁在过去的某一点停住了。你看我用了这么多句话来描述同一个情景，但原著作者就是两句讲完，你就这样拿你离婚领到的钱去买一张自己也不知道搭去哪里的车票，就这意思。甚至还运用了修辞技巧、哦、的确是佳句。什么修辞技巧？车票方向好、哦、钱，就是呢，我没有那么中文系啦，这是修辞啦，这是蛮厉害的。可是呢，电影的版本不太流畅嘛，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小说好看，改编成电影呢，如果太多桥段呢，只是叫人物、啊、去朗读小说的内容，这样玩就有一点点偷懒了，而且呢。好的段子也因此就可惜了，例如刚才的那个对白，在电影里面不到两秒钟就讲完了，感觉特别敏锐的观众朋友也许还来得及反应，诶，哦，刚刚那句话有意思哦。那不然的话，它就只是一串教训里面的某两句耳边风，飘来然后飘走，变成这部片子的一个毛病啊。而毛病不是病哦，毛病就是一种有点讨厌的小瑕疵，哎，叫毛病。那万一这个症状反复出现啊，而且累积变成一种来不及反应，那他又继续演下去了，给人的印象就是让读者们所熟悉的，说不上难看，但也不是很好看，就会这样，很多东西就这样一直砰，就飘走了。上一段是电影版本呈现的方式啦，而 The Girl on the Train 的故事内容呢，也就是比较文本的东西啊，有两则意识形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这样很棒的意识形态，所以它畅销， 我只是觉得这个原著作者 Paula Hawkins 把这两则意识形态描绘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第一个，我的体会叫做把自己的痛苦遭遇啊，全部转移到陌生人的身上，把自己痛苦遭遇全部转移到陌生人身上。首先是移情，是一种情感的转移啊，移情。每次都这样说，因为我写一些，但是我不是那种什么学者专家，但是那个词是没办法替换的，就是移情。但不是要解说心理学的移情啊，它什么东西呢？我看到列车上的女孩，也就是女主角，她这个遭遇，人家都怎么说？她的遭遇就是她离婚嘛，她先有婚变，所以离婚了。那人家都怎么说？她老公的小弟弟不愿意安分待在裤裆里，哦，是这样子哦。原来老公不太安分，应该说老公的小弟弟不太安分。而这女主角遇到这样子的老公，成了一段婚姻关系里面的苦主。离婚之后，老公几乎可以说是旋即再娶，马上就再娶了，哦，这样子。他娶的还是所谓的第三者扶正，之前就已经有重叠到，一离婚马上又再娶之前那个重叠到的第三者小三，小三扶正，哦。女主角生活就开始天天都是阴雨天啊，情境就像是流行歌里面唱的，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很伤心啊。当他看见不寻常的行为，我说不寻常的行为是指什么？陌生人好像也在，讲不好听就是勾搭着的有妇之夫，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哦。哪怕是非亲非故的两个陌生人在那边卿卿我我，女主角也会开始有所转移，一个移情，就在她的想象世界里面，把自己痛苦的遭遇全部转嫁到陌生人的身上。就像是太可恶了，我家庭就被你们这种人拆散的。剧烈的时候，这女主角想要去把别人杀掉，在这个故事里面描述的非常棒。如果我自己是列车上的女孩，我也是这样离婚的。我想像我遇到的那样的老公，然后失去了一段婚姻关系，买醉买醉再买醉，有过杀掉陌生人的念头。当然那陌生人是不是一般的，那陌生人就是那种让我想到过去的事情，而且他正在做那样的事情，居然我才在想象，结果那个陌生人就失踪了，天天醉茫茫的自己哦，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做过什么事情。难道是我哪天真的是喝太醉，我就把他打死了吗？到底是不是？原著作者 Hawkins 就把这个负面移情的东西转化成悬疑情节，做得很漂亮。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就是一直保持着心里面觉得的，人家是人家，我是我，不能混在一起，这很难做到。稍有不留意，就会把自身的经历转移过去了。看到这样的情节，的确啊，作家除了想象力以外，观察生活也是很有一套的。观察真实生活中得到的，然后再加以想象成故事情节嘛。故事里的三位主要人物就给我许多象征的意义，尤其他们在感情关系里所扮演的角色，是让我想要写下来的第二个意识形态，也是之前说的这作者他处理的描绘的非常棒的地方。由多重身份逐渐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三位主要人物分别是 Rachel, Anna and Megan, 三个人，三个女生。Rachel 是婚姻的起点，应该说 Rachel 的婚姻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基转点。她是某个人的原配，正宫太太，她是原配，那变成了某个人的前妻，他离婚了。换句话说，他始终都是妻子人，他就是一个人的妻子，然后变成一个人的前妻，他没有去乱其他的婚姻关系，他就是他自己的婚姻关系里面，他就是妻子辈的人。Anna 则是 Rachel 前夫的新太太。 并且在时间关系上与瑞秋重叠，第三者的身份变成正娶的妻子。那这就他就不是妻子人了、哦、但他是有某种程度干涉别人家庭的第三者，然后再变成一个正娶的妻子，所以他的身份是有所变化的。而 Megan 是谁呢？ Megan 是三个人里面最年轻的女孩，她的自白几乎说完了我想要说的东西。她说的我到目前为止，这她说的，我到目前为止当过叛逆的青少女，做过服务生，画廊的负责人，情人，保姆和婊子，而且还不一定是照这个次序。我们说一个人经历了几个身份，单身变成妻子，妻子又变回单身，就像刚刚讲到 Rachel 嘛。而把 Rachel 跟 Anna 放在一起看，单身、妻子、第三者身份轮流转，它有一个次序。进一步说呢，一个人越活越过日子，这身份就越来越多嘛。有的由得了我选择，有的由不了我选择。无论有没有的选择，一个人身份就是会越来越多就对了。但是呢，有些身份如果同时存在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比方说 Megan 就当第三个人，她是某个人的妻子，也是另外一个人的情妇，这就不是纯粹的忙于生活，它会复杂很多。同时拥有让生活变得复杂的身份，多重身份，这么做是不是全部由 Megan 她自己自主的选择？她就是要这样，我不知道。可是她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老师对她说过，她是一个自我再造的秘密情人。起初他不太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慢慢明白了。我看着他说这句话，我也渐渐明白了、这故事在讲这个东西。我现在来说明，有些人的成长是按照次序的，比如说他小朋友做学生，然后出社会，或者说男孩到男人到某个人的父亲，好的吗？就是按照次序，你知道，就是女生也是一样，心灵的成长嘛。但有些人的成长是不见得按照次序的，而是同时进行的。Megan 必须让自己同时有好多个身份，而且是彼此潜伏的刺激性的身份。她是某个人的妻子，又是另外一个人的情妇。那听起来并不是她放任自己。放纵任性这样，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虽然他有说他自己是一个婊子，是一个 bitch，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任性的一个婊子，故事不需要描绘那么多他的心理状态，直接讲他是一个 bitch 就好了，就去演他做的 bitch 的事情就可以了。但这故事不止这样嘛，人家告诉他他是一个自我再造的秘密情人，可能由多重的身份逐渐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可能是借此满足欲望，都必须暗中进行，像秘密情人。他想要的东西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很多个身份他会慢慢了解。好比说他要的是感情，可是他要什么样的感情不晓得，可是他做人的妻子的时候，他感受到一种感情，一种感觉。那他当帮某个人的情妇的时候，他在情妇的身份下，又体会到这个感，但哪一种感情是他真正想要的，他还不晓得，他只能借由多重身份去慢慢了解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当然真的是过来人知道这是有代价的嘛。那也可能呢，他只是为了满足欲望。也就是你看我多么被人家需要啊！我扮演这个身份，那我也是做得很好，人家也是很喜欢我这个样子。而我扮演另外一个身份，也是一种自我满足这样子。可是这些多重身份，这个满足自己的欲望，都必须是暗中进行的。也就是太阳底下的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月光下的他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是我觉得三个人物里面，也是这部片里面他是最有意思的。 可能是因为我生活中好像有遇过这样的人吧。好，介绍到这边，悬疑女孩子内心描写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品的列车上的女孩就介绍到这里。讲究的读者朋友的话，实在是受不了电影的那个样子，也是看小说也是 OK 的啦。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电影是还可以啦，还可以。那谢谢你拨时间听到这里。那但也介绍我的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如果你已经在这个页面，欢迎你。谢谢你来，有空常常来逛逛，谢谢。